紧牵着我的手，何时告别他，这破我灵魂，我的笑脸被锁在昏暗的时光里面，爱恨都不见。 自由在下面有为什么伤害带着那样式的面具来偷偷的流泪，不要觉得自己好自白，快点勇敢的站起来，把过去的回忆都让过去，是无人相认相认是你不是你的雕刻理想作品被拿去加工制作，也不再会是那面面对对极限怒吼， 谁在操纵我的嘴，我睡了多少夜，斑驳的堡垒越残缺，深渊囚禁着现在这暴冷不夜空间的可不喜欢的容颜，望在左中间，谁牵着我的手，和谁告别，他掌控我灵魂，我的笑脸被锁在昏暗的时光里面，爱恨幻灭，怪你之间的一场深渊囚禁着现在这暴冷不夜， 这沙滩布满深深浅浅的回忆，每一步都有一段我你和一边我想你，爱像水滴天天月月累积溢满我的心，就算你我一个天一个地也不轻言放弃，我真的愿意等下去，我爱的蒙上眼睛也全是你，我的犹豫等你放弃，最后的爱就让它延续，最真的我只想和你更靠近，不愿失去才珍惜，该你的都给你，最后的是两人一起走上的心，交给时间去忘记，你永远在我心底，相爱一次就一辈子都有相信，这沙滩布满深深浅浅的回忆，每一步都有一段我和你和一边我想你，爱像水滴天天月月累积溢满我的心，就算你我一个天一个地也不轻言放弃，我真的愿意等下去，我爱的蒙上眼睛也全是你，我的犹豫等你放弃，最好的爱就让它延续，最真的我只想和你更靠近，不愿失去才珍惜，该你的都给你，最好的爱是两人一起走上的心，交给时间去忘记，你永远在我心底，相爱一次就一辈子都有相信。 中却一片地、yeah、爱让我没有了控制，最好的爱就让它延续，最真的我只想和你更靠近，不愿失去才珍惜，给你的都给你，最好的爱是两人一起最伤的心，将一世界去忘记，你永远在我心底，想爱一次就一辈子都有相信。 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，智能手机互联，让沉迷于泥泞的你不再妥协。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，贵宾专线03163725888。 等你到终点。 幸福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更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味三三，我爱的人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根据公安部、省政府相关规定，对到达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，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、公告其登记证书、号牌、行驶证作废。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，予以强制注销。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：一是通过源头管理，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，做到落地见车见人；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，认真分析行驶轨道，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，对强制报废机动车。 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你的我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挣不着他的爱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你的我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挣不着他的爱。我看得出倒也不爱，眼神看起来有点窄，每当居然没你走过来，我就会浑身不自在。虽然很大声，还不是特别帅，很奇怪，还有人爱，很舒适，加分和打分来天气，我最有在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你的我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去见到我来。只要夜幕一被拉开，音乐开始奏响起来，随便把姿势摆一摆，你就知道我的厉害。虽然还下手，我不是特别帅，很奇怪，还有人爱，看出是加分和打分的天气，我最有在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不想到我 你知道吗？坐姿端正不仅能让人看起来精神好、气质佳，对瘦身塑形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坐得直，呈 L 字形的坐姿，会让上半身的重量均匀落在下半身， 上身肌肉紧绷，起到锻炼腹肌的作用，有助于塑造身体的曲线，避免长小肚子哦。 对不起，刚才我是不是听错？还是我想太多，想到了昏头。 天气不错，开了窗，吹散脸红。 进一步，退一步，都害怕打破，更不想再跟你永远做朋友。 给你线索，也给我勇敢借口。下定决心。 如 果可以把你过变成结果，下定决心执着， 就让执着为我们突破。 我和你 的小说， 这时候 出现烟火，让心结充满感动。一字一句，一瞬间怎么疯狂， 一天一天 抱着

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下面要出场这位呢，叫做羽泉。羽泉凭借着创作能力以及和声方面的默契配合，早就成为了华语乐坛非常成功的组合之一，成功捍卫了内地乐坛的一块金字招牌。一起来听到羽泉带来《感觉不到你》。 伤痛在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

我们都知道左脑是知性脑，偏向于语言和逻辑进行思考，右脑呢是艺术脑，以图像和感性进行思考，所以建议大家大脑要均衡发展，比如说开车的时候自动手动挡调换，上班走心路，学新歌有助于扩大记忆，学乐器呢更是对右脑的挑战，让我们的大脑动起来吧。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一起走过冬雪初夏，为何现在只剩我在期盼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一起走过似水年华，为何你却离开把我留下，却一遍遍划过伤疤，我想我们说好了呀，住吧，我想我们已经说好呀，记得我们已经说好 是我的期盼，有你的

次相信地久天长，拥在你温暖双掌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。 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， 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，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，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。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，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。 爱一个人是最自然的态度，是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无法自拔，是你不想分清缘由，也根本找不出缘由来。 我是马友友先生，你是韩咪咪小姐，我们天生一对，没有人比我们更相配。我会用我的炙热填满你的未来，你用你的包裹着幸福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值得背后，你说呢？因为我的海咪咪小姐她离开了我，为你遮风避雨，与你潮起潮汐，可我还是怀疑做得不够好。

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1975，叫做 Love Me。 这是一支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独立另类摇滚乐团，在2014年的全英音乐颁奖仪式上获得了最佳乐队的奖项。 Stubborn, I know.